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盼望着盼望着，冬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这家伙就是课文背得真熟啊， 张嘴就来是吗、啊、出口成章是吧。 小时候基本功打得不错。 盼望着盼望着，对于我们单身的朋友来说，星期六终于又到了。 哎，是我们给我们的单身朋友啊牵线搭桥，在这里呢设立的一个征婚交友的板块。 你要说这春天来了和这个征婚交友这板块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了。 没关系也得说的有关系， 那何况它本来就有。 嗯， 春天嘛，万物生发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对吧？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这上午10点钟的节目，又是一个开春的时候，带来这么一个征婚交友的主题，您单身的朋友早做计划，早早的加入我们的这个阵营。 嗯，其实你比我还会说啊。不过说到春暖花开的日子呀，就是我们可以出门了。 哎， 比如说相亲的朋友呢，也不用老像冬天似的哈，只能选择在室内啊， 咖啡馆 窝的一个小咖啡馆里面、嗯。 现在其实年轻朋友们啊，就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你别不承认啊， 嗯， 都属于一定程度上上了年纪了。人家年轻人现在哪怕就是说初次约会啊，其实即便是在室内也有很多咱们可能都没法想的那些选择。比如说我看他们现在有年轻人，哎，就是相当于是其实半是相亲性质，半是就是朋友们一起聚会玩一玩认识一下，就这么一个性质，能不能谈感情以后再说。他们去玩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挺奇怪的。 嗯， 还不是以前咱们说的那种 cosplay 那个角色扮演，他们是到一个什么什么密室里头去，就亲身体验演这么一出戏、 哦、密室逃脱。 反正这套演完了以后、嗯、有角色有代入感，有时候还换上古装的衣服，出来以后大家也都成好朋友了，互相也了解这个人。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干什么呀，就是相亲这事儿吧，尤其对于年轻的陌生男女之间，就头回见面吧， 嗯， 多少会有点尴尬， 尴尬， 因为太不了解太不熟悉了，所以一定得做一件什么事情。 是， 比如说逛公园、 哎、 是吧，看看风景，他有的聊啊。 对， 比如说玩个什么游戏，哪怕是抓娃娃，他也是有事儿干。只要有事儿干了，这个共同语言慢慢就有了，有了共同语言才能够知道这个人跟我匹不匹配。 对，我老想着抓熊，你老想着抓兔子， 这最后就打起来了。 好吧，你刚刚说我什么来的，你刚刚说我年纪大了是吧？ 一定程度上我们没有说你， 我不承认。好吧，那今天呢是周六征婚交友啊，我们依然呢通过我们的电波为收音机前的单身朋友们牵线搭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一定请记住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 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啊。不过说到这儿，我有点心痛， 嗯， 因为每次征婚提示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大。 总还是有一些朋友这个或者呢写的这个个人的情况介绍啊，嗯、以及对对方的这个要求，或者是有硬伤，或者呢就是显得太千篇一律，缺少个性化。 对，因为我能够看出来有很多呢可能是父母代劳的。 哎，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之前也建议过啊，就是尽量让孩子们自己写，因为前提是你得经过孩子的同意。 对、 嗯、同意之后他肯定是愿意协助的，他自己写完之后呢，您可以帮助来转发，替他们来把关、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 因为人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征婚信息呢也能够体现出人本身的一些特色，就像春天的花一样，千姿百态，姹紫嫣红。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征婚信息啊。 仍然是女士开场，头一位女孩，北京朝阳区人，94年出生，身高1米75，体重96斤， 好瘦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瘦高瘦。 嗯， 本科财会专业毕业，文静单纯善良，喜欢旅游，喜欢动漫，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8以上，年龄相当的北京男孩。微信电话同号13911053130，13911053130。 下面呢也是一位北京的女孩，88年出生的，身高1米58，体重48公斤，学历是本科、嗯、目前呢在一家合资单位工作。本人性格好，很善良，平时呢喜欢旅游，喜欢看电影，喜欢看书，偶尔有点宅。希望找一位80后的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学历是统招专科以上，希望对方性格好，有责任心，有上进心，且真心想成家， IT 工作者优先。 哦，专门想搞这个 IT 的哈。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个思路比较清奇。咱们以前不是讲过这个、嗯、这个软件工程师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都是那种比较直线思维，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因为人家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只有一和零两个数字。 对，就是很多 IT 工作者吧，或者说科技男吧、 嗯、 给人感觉就是比较踏实、 哎、 一门心思的，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别的想法、 嗯、 所以比较稳定嘛。 嗯， 好吧。来看一下这位的微信号啊，孙健 OK。 对， 是吧， 这么个样子、嗯、 啊，就是汉语拼音的全拼啊， SUNJIAN， 然后是 OK 317。联系的时候呢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微信号还正好是咱们今天这个日子哈，今天3月17号，他这个尾号是317、 哦嗯、巧了是吧。 巧了。嗯，下边这儿呢是一位家长来给自己的女儿征婚，女儿呢是北京人，88年出生，身高1米68，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积极上进，责任心强，爱学习，想寻觅一位本市人，年龄啊大个3岁几岁的都行啊，人品好，没有不良爱好，有住房，实在的未婚男青年都可以。家长电话呢是13621032035，13621032035。 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看看有没有 IT 工作者， 嗯， 咱们这儿 IT 男还挺多的， 挺多的，经常有。 当然，这个 IT 跟 IT 也不太一样， 是 IT 这个领域很大， 哎，通信呀、硬件、软件呀、网络工程啊，全都能大的范围内划归到这个领域里来。 对啊，你说这个好多 CEO 啊，什么 CFO 啊，他也是干这个工作的、 出身啊，对， 嗯，好，我们来看这位男士啊。男，22岁，好年轻啊，老北京人，身高1.75米，体重是66公斤，大专学历，从事的是金融行业的工作，性格开朗，暖男一枚，希望找一个能够聊得来的，年龄相仿的就可以。年龄相仿的，如果按照女士稍微小一点的话，她才22， 嗯， 早点吧。说本地外地的都没有太大关系啊，只要有缘就可以了，有缘千里咱们来相会啊。 这个金融行业工作其实挺多机会，就是能接触到异性的呀，我觉得、 但太年轻了呀，现在很多女士都喜欢这种成熟男、对，大一点，成熟稳重的、 您别着急， 他这个年纪 您等到您成熟了呗。 当然他这个年纪确实22岁不大啊，但是有的时候就看他是不是稳重，也不是光看年纪， 对， 还是跟人本身有关系啊。 对， 好，联系方式呢是微信电话同步18510867803，18510867803。 下边这位男生啊，是自己给自己有一个评价啊，叫外表阳光帅气啊，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里，是家里的独生子，净身高括弧光脚1.76米，体重是70公斤，9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在燕郊呢从事军事科技方面的工作，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车，婚姻状况呢是未婚，身体健康，热爱运动，性格开朗，大度正直，真诚，喜好音乐，没有不良嗜好，还喜欢音乐，没有不良嗜好，想寻觅一位北京户口能聊得来以结婚为目的的女孩。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是幸福两个字的全拼啊， XINGFU 幸福92，幸福92。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北京男，89年9月份出生的，在西城区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家住在海淀，有车有房，平时爱好看电影，听音乐，学英语，看美剧，吃美食，喜欢旅游，希望能够找一位年龄是88年到93年之间出生的城六区的北京女孩。要求呢就是温柔孝顺，不要太胖，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兴趣。那就俩人一起追剧，一边追一边吃呗。 问题是您自己喜欢美食，您还要求人家别太胖，这跟您真爱好一样了。这个我们可以想见未来是什么样子、 啊。那不一定啊，有很多女孩属于那种就是光吃不胖的，哎呦胃口可大了，但是她就是不长胖， 基础代谢高，有 对 对， 就属于特别拉仇恨的那种体质啊。 是 啊，好，这位联系方式是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 HJ18277050061。182-770-5006。 下面这位北京男士是1987年11月生人，属兔的，年龄呢是30岁，身高1.83米，在央企工作，家中有住房，在朝阳区居住，是北京当地的户口。他平时呢爱好看书、电影、健身，是个尊敬家长、孝顺父母、热爱家庭的好孩子，想寻觅一位北京当地的城镇户口，身高在1.65米以上，身材面貌较好，大专学历以上，善良懂事的好姑娘为伴。联系电话呢是17718528606，1771852860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女，86年出生，北京朝阳区人，本科学历，身高1.62米，体重105斤，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平时爱好旅行，喜欢阅读，性格属于一静一动，对对方的要求，年龄30到40岁之间，北京男士，身体健康，专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7米以上，有独立住房，未婚，电话和微信同样的号码13811221030，13811221030，这也不知道是家长的电话还是他本人的啊。大家以后再发信息的时候，尽量的注明一下， 对， 就是联系方式啊，这是谁的联系方式啊？ 嗯，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1992年生人，北京密云人，目前呢在朝阳工作，身高呢是1.7米，本科，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性格开朗，喜欢看 北京男篮啊，这不光是喜欢篮球，这是有这个非常忠实的 粉丝哈。 哎，没错，就只粉这一支球队啊。喜欢旅游，喜欢听相声，唱歌，听相声。你看我演干嘛？我又不是说相声的。 你是做这个节目的呀？ 对啊，是啊。 现在听相声的女粉丝这么年轻的多吗？ 有，反正相声在咱们的传统曲艺当中，相对来说它算是观众群、听众群最偏年轻化的，跟什么古曲啊、快板书什么的比起来。 因为有些还是比较接地气儿的， 对， 是吧？ 对对， 好，想听相声啊？ 哎，喜欢唱歌，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5岁到32岁之间、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75米以上的男士，有独立住房的优先。希望呢，对方有稳定工作，为人谦和，没有不良嗜好。本人啊，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接听电话，也是啊，医务人员，大夫或者护士肯定都是这种情况。请加微信来先做沟通。号码是15911096831，15911096831。 女，老北京人，西城，83年出生，身高1.65米，体重115斤，是在职的硕士，家中的独生女，在国企呢担任的是财务副经理的工作，收入1万元左右，有房无车，婚姻状况呢是短婚，没有小孩，对对方的要求7-8年之后出生的，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的或者是未婚的都可以考虑，身高在1.7米以上，不抽烟，有独立住房，有稳定工作，踏实有责任心，北京人优先考虑，那就是外地优秀男士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考虑啊。 也可以，对。 好，本人的 QQ 号码呢是15465950， QQ 号码是15465950。 下边我们来看一位妈妈为自己的女儿征婚的信息。女儿啊是86年11月底出生的，未婚，中共党员，身高1.6米，体重100斤左右，本科学历，英语6级，在顺义的一家外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收入稳定。女儿的性格呀随和，很孝顺，不是那种物质女，做事呢踏实认真，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我们是北京郊区人，在顺义啊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现在呢妈妈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职，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男方呢是83年到87年之间出生的未婚男孩，身高在1.7米以上，身材适中，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要求男孩啊要成熟稳重，有担当，有上进心，最关键的是要有共同语言，能聊得来。同时呢为了接触方便，最好工作呀也在顺义附近，距离别太远。妈妈留了自己的电话和微信号，都是同号啊，13552845980，1355284598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家长为儿子征婚，是北京西城人，1984年出生，属鼠的，身高1.77米，体重140斤，在地铁工作，家里呢有2套房，对对方的要求呢就是老北京的女士，身高不限，有稳定工作，外貌稍好一些就可以了。电话是18610087331，18610087331。 下边这位北京男士是老北京人，1987年生人，西城区人，未婚，本科学历，做计算机相关的工作 ，IT 哎， 有哎哎，对对对，刚才有求 IT 的啊，求 IT， 干嘛这么不想不开呀、啊？身高1.85米，喜欢运动、旅游，性格开朗，希望对方呢是北京人，城六区最佳，未婚，大专以上，87年到90年之间出生都可以，那就是比他小3岁到6岁之间啊，有稳定工作。有意者呢请加微信 QQ 也是同号啊，13490567201，13490567201。 接下来呢是热心的邻居啊，为邻居家的儿子征婚啊。这小伙子呢今年31岁，身高1.84米，体重70公斤，也够瘦的吧？ 是 偏瘦哈。学历本科，北京人，家住城六区，未婚，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刚才我们说做 IT 的很多技术男士对着数字哈，这做报社编辑的也是码字儿的，天天对的是文字哈。收入是这样的，税后5000多，身体健康，长相好，人品正直，心眼好，孝顺父母，爱好看书学习， 他说学习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吗？ 所以能把爱好来当成自己的工作呀，应该生活中也挺快乐的。 也不一定，因为他可能做编辑的吧，编辑的未必是他喜欢的内容。 哎，是 吧，文字工作者嘛。那看书当然会选择自己喜欢看的书啊。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但暂时呢还没有独立住房，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学历相当、身高在1.65米左右、未婚、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正直可靠、能够孝顺父母、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有意者呢，请和这应该是邻居吧，邻居马先生联系啊。电话是1580-131-1470，1580-131-1470。 这么热心的邻居，肯定我跟你说，这是自己手头啊，没有合适的人，有合适的早给介绍了，也许是手头的人都已经介绍完了，还是觉得我不给他联系成了，我这不罢休。 专门有一部分人就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给人当月老当红娘，而且还不分年龄。 对， 就是单位办公室有些同事也挺年轻的，好像也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自己成了就开始惦记别人， 有的时候还是单身呢， 是 好这个。 哦，单身的其实不太推荐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呢？ 老理儿说，就你自己还单着呢，对，你如何取信于人，相信你是有经验有眼光的呀？ 那你说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是什么心理呢？ 哎，这就咱们中国传统的老话就有嘛，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那这现在都不是毁一桩亲，他是去促成一桩亲，这多大的一件功德呀。 对，这按老话讲，这都是积福报。 哎，没错。 哎，那我们也是哦。 是，我们一直在干着这个工作。 好吧，再来看这位男士啊，是北京男，1985年12月份出生的，大专学历，目前呢在海淀区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是在编的啊，工作稳定，身高1.75米，体重60公斤，有独立住房，平时呢喜欢摄影，喜欢户外运动，性格开朗。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啊，他很坦诚，他说我有一次短婚的经历，但是呢没办事儿，也没照结婚照。 你在想干嘛要强调这一点是吗？ 对啊， 这当然了，这因为结婚照你知道它往往有一张特别大的那种，就是什么水晶镜 挂墙头是吗？ 哎，对，不挂墙头那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气，现在即便照那种大的也很少有家庭会把这么一张大结婚照挂在家里头啊，这个的确看着有些现在年轻人可能都觉得那么着有点别扭了啊。但是呢那么大的照片一般来讲呢，在这个叫什么婚纱摄影的套餐里头啊，还是含一张的。一旦照了的话，当你这段婚姻种种原因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这张照片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了。 给谁存谁那儿， 就是可能双方都不想要，但是呢你说真两个人这么大的这头像你扔了也不合适，剪了烧了都不合适，所以总得有一个地儿搁。可是搁在谁那儿，那人家那人在开始新生活的时候，这就等于藏着一个雷啊。 哎，这倒是个商机哈， 帮着处理这些照片是吗？ 对呀， 那你这个商机，你揽了这个活儿以后，你怎么给人处理呢？我倒想知道这点。 就是你放在我这儿给你存着，我也不给你处理。就是当成一个纪念。 什么时候复婚的时候来拿？ 倒也不一定真能复，就是，是吧？尤其是和平分手的， 对， 就是他不会去破坏这些东西。本身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性格不合或者其他的原因。 是。 那他毕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 没错。 你说搁谁家也不合适，那我们就放在一个地方存着。若干年后可能老了又都有自己的幸福另一半了，再来看回首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然后咱们开这个买卖的时候呢，为了存这些照片咱们买了一套房，然后呢这个房子未来几年的升值升了很多。存照片没挣多少钱。 抓住商机。好，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位男士的联系方式啊，微信号是15601229529，15601229529。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82年11月生人，家住在北京郊区，父母在郊区住，本人呢在北京南四环附近上班，国企工作，住的是单位的公寓，有一辆经济型轿车，在城里没有住房，在老家有房。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带着6岁的儿子独自生活，希望找到一位能踏实过日子、孝顺父母、年龄适合、大几岁小几岁都没关系，北京户籍的女士，身高体重适中就好，学历收入不限。有意者呢联系微信 JXT2DXJ JXT2DXJ。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啊，请大家呢再次关注我们征婚的温馨提示，请一定的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呢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二组的征婚内容。不过今天还挺好的，今天男士不能说多吧， 至少比例是匀称的，是吧？ 至少不少。 对对对。 嗯， 但是开始咱们还是得先女士开场啊。1991年5月生人的一位女士，河北张家口人，身高1米69，本科学历，在北京一家工程单位做工艺设计，长相中上，性格开朗，善良孝顺，温柔明理，会做饭顾家。想寻觅一个北京或者张家口人，要求对方本科毕业，身高1米75以上，有独立住房，工作能力强，人品好，有责任有担当。有意者呢联系微信 SUZIXI76，苏子熙， 熙， 哎，差不多，全拼 SUZIXI76。 好，下面这个姑娘呢，也是河北人啊，河北唐山人。哎，唐山话好像是特别有特点的，是吧？ 相当有特点 啊！赵丽蓉老师就是唐山人，是吧？ 嗯，咱们的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小品当中使用的那个口音，然后包括咱们现在北京的朋友出去玩什么的，去北戴河呀什么的，有时候会经过这个河北的这一段的时候，您要是下车去这个服务区休息休息，就会觉得，哎呦，在那儿买个东西啊，都觉得跟看小品一样，可欢乐的那种感觉， 是吗？ 对， 怎么说？ 他就是那种带着那种唐山口音出来说个什么事儿什么的，就让你就觉得听着就特别的有喜感，很亲切。而且 会说吗？ 我不会说，我会唱。 唱也行啊。 我要回唐山，我要回唐山。你听过这个歌吗？雪村的一首歌啊，就是一个小女孩找丢了， 就是走路走丢了，一个警察叔叔去帮着他，把他给这个找到了这个自己家里面的这些亲戚，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雪村的那些歌曲不都是一段段的这个小故事吗？就讲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我三叔二姨他们都很想我 哦，这句能听出来、啊、 能想起来了吧， 是那个唐山的感觉哈、啊 那个、 嗯，好吧。好，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河北唐山人，今年23岁，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6米，家里面条件很好，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呢都是老实能干的本分人，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本人性格温柔，品貌端庄，优点就是懂事儿、孝顺，会做饭，会做家务，会关心体贴他人。你看现在姑娘优点就是得说是做饭做家务了，过去、嗯、这是优点吗？ 基本功是吧，这是 基本功啊。说不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面都挺勤快的，眼里有活儿，有眼力劲儿哈、 嗯、 毕业一年多了，目前呢是在北京当老师，月薪在6000以上。对对方的要求，未婚，年龄在30岁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主要呢是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的两居，没有房贷的房子。 哦， 嗯， 就不想这个孩子再继续背着房贷。 对，关键是如果说两个人结婚了，住在有房贷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话，你说闺女不帮着还贷款也不合适。 哦， 而且两个人毕竟这个年纪吧，可能挣的也不会太多啊。 太多、嗯、 对，就如果是普通工作的话也不会太多、嗯、所以他会有压力。 嗯 嗯，要求呢男方性格随和，爱干净，没有大男子主义等不良行为，孝敬父母，真心想成家，踏实过日子，独生子最好啊。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263273590 13263273590。 大男子主义都直接被界定为不良行为了， 就是看怎么个大男子法哈。 对呀、啊，那你分你要是家里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这算大男子主义吗？ 这个可以有， 是欢迎的是吧？ 这个可以有啊，反正有的时候你就看大家的信息吧，就是一句话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会包含其他的很多信息。 对，对， 你像这位听众啊，就是应该也是爸妈帮着写的， 嗯， 但是写的就是也很认真，很有家庭特点， 对， 是吧？能够感觉出来哈， 唐山的特点， 唐山的特点哈、啊。好，再来看看下面这位，也是个河北女孩啊， 哎，河北女孩，90年生人，身高1.6米，大专毕业。户籍啊是农村的，目前呢在北京丰台工作，性格内向，安静，居家，踏实稳重，想寻觅一位在北京工作，最好是河北人士，身高在1.76米以上，诚实稳重，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真心想成家的男士。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9637607319 9637607319。 嗯，这个现在不是老是讲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吗？ 对， 其实我们节目早就做到了这点。 咱们北京因为和尤其河北啊天津啊，真的你客观的说，在咱们南城居住的朋友，比方说现在像住在大兴朋友也很多，对不对？ 嗯， 你从大兴到廊坊啊，比从大兴到国贸到三元桥快得多得多。 好吧， 因为你想咱们现在很多北京工作的朋友家住在像燕郊这些地方，那不也都是河北区划的这个地方 了，就是距离已经不算是问题了、嗯、 真的不是问题了、啊、尤其有高铁，将来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大的华北城市圈，现在高铁坐到济南不是才1.5个小时，1个小时10分钟15分钟就到吗？ 对。好，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这是1985年10月份出生的一位男士、 嗯、 婚姻状况是短暂婚史，没有小孩，身高1.83米，中专学历，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是河北人，在北京工作呢有10年多的时间了，目前从事的是设备推广的工作。本人相貌堂堂，英俊潇洒，这是你自己评价的吗？很自信啊。 对， 性格开朗，有事业心，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身高1.63米以上，身体健康，大方贤惠。电话是18810059728，这是本人的联系方式，18810059728。 下边呢，这是一位看不出来是长辈，反正是姑姑或者是叔叔啊， 嗯， 给自己的侄子征婚。侄子呢是河北人，今年27岁，身高1.66米，本科学历，在铁道研究所武清工厂工作，性格很好，没有不良嗜好。要求对方女士啊， 咱们真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了。 武清应该算是 天津的， 天津境内的。 对，嗯。而要求对方这位女士啊，也是在武清或者武清周边工作，高中以上学历，人品好。有意者呢，可以先跟这位家长联系一下啊，电话是13651251678，13651251678。现在的确是，你说像去这个天津啊，咱们以前北京的朋友要是自驾去天津玩，过去还得考虑，因为天津也有这个就是外地车辆的限行的这个区域啊。但是呢，咱们现在再去，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北京牌照的车辆在天津和天津牌照的车辆是一样，都视同本市的车辆，所以呢只是去按照尾号限行去走就可以，不用考虑外地车限行的这问题了，方便很多。 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 先联姻。 从家庭的联姻啊，到咱们城市，也真的是一起走向我们更美好的未来。 在我们这儿提前就实现了哈。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76年出生的，身高1.65米，体重没说，大专学历，是离异，没有小孩，南方人，南方人啊。我们版图开始扩展了，有稳定的工作，爱好美食，自驾游，希望找一位年龄76年到86年之间出生的女士，身高户口不限，有爱心，有没有小孩呢都可以，只求能够真心的生活就好，没有说具体是在哪里工作啊， 对， 只是说自己是南方人， 稳定职业。甚至您是在北京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我们都不知道， 反正写的这种比较二货啊，比较模棱两可的吧、通常就是机会会少一些。 对， 另外呢就是即便是有人跟您联系，反正就得费很多唇舌去问， 得多交代好多这些东西。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把一些关键信息写得明确一点啊，真的也是为了方便您自己， 对， 给您自己提供更多的 便利 便利啊。电话微信15210269117，15210269117。 再来看几位女士，这位女士呢是1980年11月生人，属猴的，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未婚，身高1.65米，体重54公斤，独生子女，大专统招学历，外企职员，月薪在1万元以上，有车，喜欢旅行，打羽毛球，读书，瑜伽，这里除了瑜伽，这你不具备，其他三个跟你挺像的哈。 瑜伽我也行啊。 人家是喜爱，你行，我从来没见你练过。咱们中午这大家一起锻炼的时候，从来没。 他们水平太低。 好吧，你就不怕有同事听见吗？ 他们自己都承认， 哦、 我练得比他们早。 哦、 我只是现在歇了而已。 行。父母在国企工作，现在都已经退休，想寻觅一位1972年到1980年出生。城镇户口，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身高在1.73米以上的，体重在80公斤以下的，我就感觉一个一个的这个圈画出来，找中间的那个子集，最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其实也挺好的，这样的话比较明确，是吧？有的时候大把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哈。 学历呢，两个人相当就可以，希望也是大专统招以上就行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上进，有责任心。能够不断学习，工作稳定，还要强调不断学习，学不可以已啊。荀子劝学篇里说的，双亲家庭，家庭和睦，家教良好。联系方式18500028706，18500028706，还注明这不是我的电话。可能还得在， 当然不是你的电话了， 不是，注明不是这位女士自己的电话， 家长电话 呗，家长的，对，非本人啊，沟通一下。 好，我觉得吧，就如果说哈有要求的话，尽量写出来，细就细没关系， 对， 总比那种好，就是我没什么要求啊，都可以，结果一见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对， 比那个要好得多。 对，就跟有的人点菜似的，问的时候吃什么，说什么都不说，最后上来以后，这也不爱吃，那也不爱吃， 说谁呢你？肯定不是我啊，好吧。你下回请我试试啊，你看我是不是这样 生旦净末丑是谁谁明白。 来看这位啊，是76年出生的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76年出生，未婚，北京本地人，身高1.66米，体重呢是60公斤，大学本科学历，医疗事业单位工作，为人真诚善良，想找一位年龄相当，有稳定工作或者有稳定收入。她没有稳定工作能有稳定收入，这是干什么？哦，房租， 对呀、 这种也可以，对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有责任心的男士， 条件不符就不要联系了。因为工作不太方便接电话，所以呢也请先跟家长联系。那你看这个咱们的医务工作者真的都是很辛苦、几位这个说不方便接电话的都是或者是医生或者是护士、 而且爱岗敬业呀， 对， 工作时候就是不接电话、 没错。1551078-1030 1551078-1030。 下面这位呢是老北京的一位女士啊，属鸡，今年37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是本科学历，工作稳定，父母身体健康，女儿活泼可爱，本人有房有车，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37到42岁之间都可以，身体健康，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有爱心，有责任感。联系方式是微信13260165581 13260165581。 下边呢，这是一位家长啊，给自己的外甥女儿征婚啊，这或者是姨，或者是舅舅。 嗯， 外甥女儿今年41岁，老北京人，未婚，大学本科学历，北京某儿童专科医院儿科的主治医师，月收入5万元以上，身高1米58，相貌一般，不属于窈窕淑女型的，与父母同住。择偶标准呢，希望对方这位男士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最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收入稳定，为人实在，通情达理，孝敬老人，能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有意者呢可以直接电话联系1881-001-2126 1881-001-2126。 这个儿科大夫可是真心的辛苦啊， 是 就没日没夜的嘛， 对， 是吧？尤其那急诊的孩子也比较多哈。 因为咱们的医务工作者里面，相对来说呢，儿科的大夫这个要求是最高的，咱们现在缺口也最大，所以都是在连轴转。 所以你想想，要求对方得能从事一定的家务劳动，就他得能够承担家庭当中的一部分家务事，要不然，作为大夫，作为儿科大夫的另一半，可能这方面有时候会帮不上忙哈。 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伴侣，我觉得这个另一半就真的是应该、甭管男性女性，咱们都去做好这个贤内助的工作。 甭抱怨， 哎，对对对、因为人家从事的真的是一份非常的崇高且辛苦的工作。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73年出生的，身高1米67，体重58公斤，学历是技校毕业，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是外地人，但是有北京的医保社保，对对方的要求呢，身高是1米75以上，身体健康，有稳定收入，没有不良嗜好，简单家庭，户口不限，经济条件好的话呢，可以要孩子。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23590555579，23590555579。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一位四川朋友啊，81年生人，家里的独生女，未婚，身高1米58，体重46公斤，学历是大专，做财务工作，有双休日，脾气好，通情达理，孝顺父母，有点内向，家呢住在朝阳区，父母都有退休金，家庭和睦，没有负担，平时下班后啊还要做点家务，喜欢逛书店郊游，希望对方呢身高在1米7左右，脾气好，不要太胖，家庭和睦，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良好的习惯，相互尊重体贴，年龄呢在36岁到45岁之间都可以，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孩子的呢都可以，微信号是1581-057-8931 1581-057-8931。 北京女，离异，今年55岁，身高1米6，已经退休，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希望找一位年龄在55岁左右，有住房，有收入的，身体健康的，性格温和的北京籍有缘男士为伴。电话是13261-09-7597 13261-09-7597。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北京人，1958年12月生人， 58年，今年 整60了 ， 对，到年底的时候60大寿啊。身高1米6，体重55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住在朝阳区的长营地区，本人相貌佳，气质好，显年轻，车房齐全，想寻觅一位有眼缘、条件相当、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品味的男士，年龄不限，身高在1米7以上。随时欢迎有品位的你来关注啊，微信号是13552642177 13552642177。 你说人六十大寿，人乐意听吗？ 啊，那为什么不乐意听啊？ 就觉得一说大寿，就感觉好像特别老了似的。因为过去吧，六十这个年纪哈、一听好像这个岁数挺大，但现在很多六十岁的长辈们、看上去你真的看不出来，尤其是那个保养的好的、经常做锻炼、心态好的，也就是个 四十多岁的样子， 四十来岁、五十岁的样子，再捯饬捯饬，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咱们从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上来讲啊，之前你可以说一直都这个不愿过生日，女士尤其说不愿提这个岁数啊，但是呢，过了六十。这是真的一个可以去庆祝一下的，属于一个仪式性质的年龄段。然后再歇几年，到七十岁的时候，在咱们中国古代来讲，说这个就是一个必须得去特别就是值得庆祝一下的事情了。 反正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阶段吧。 哎，对对对， 就跟十八岁似的哈，是个阶段哈。 是， 好吧，那提前祝您生日快乐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年这没写的啊、哦、本人女，身高1米58，体重60公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个孩子呢已经自立门户了，本人有退休金有医保，希望找一位年龄66岁到70岁之间，有房有退休金有医保，身体好没有负担的男士为伴。他这个愿望写的特别好啊、希望我们结伴去各地看看度余生。世界那么大， 对，我想去看看哈。 我们想去看看，我想拉着你的手一起去看看啊。他没有说年龄，但是看他的要求呢，66到70，那我估计他本人应该也是在65、6岁的样子吧、 哎， 大概就是这个阶段啊。 对， 联系电话是13161618341，1316161834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爱好啊、非常的好，就是也退休了，现在时间也有了，这个经济上相对来说也没有什么负担，愿意去走一走。其实找个伴儿一块儿去玩的时候，我觉得都未必说上来咱们就先去把谈婚论嫁这件事情摆在那儿， 先去玩。 哎，就是旅游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一个互相了解认识的这么一个过程，通过这么几次旅行之后，逐渐的感觉哎，两个人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聊得来，那就再携手规划我们的 未来蓝图是吗？ 旅行路线。对， 好吧。 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士，今年63岁，身高1米6，体重13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大专学历，没有子女，有退休金和医保，有住房，身体健康，性格开朗，诚实善良，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0到69岁之间，身高1米7到1米82之间，有独立住房，有退休金和医保，身体健康，爱干净，不抽烟不酗酒，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士。电话呢是13241935299，13241935299。 北京女，今年66岁，身高1米63，婚姻状况是丧偶，做财务工作，目前呢已经退休了，是北京人，身体健康。现在呢虽然退休了，但是呢仍然做兼职工作。干财务的其实这个年纪很抢手哈，做兼职的话。学历是大学，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车，性格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大度正直真诚，喜欢音乐，是书香门第，貌美气质佳，相貌呢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多了。年轻很多啊，有一个孩子已经独立，而且呢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希望找一位年长自己5岁以内，能够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条件相同，真心想成家的优秀男士为伴。联系电话是18510006583，18510006583。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这是一位男士，今年60岁，刚刚退休，北京人，身高1米7，体重60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也已经参加工作多年了，家庭没有任何负担，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年龄在52岁以下，身高在1米6左右，干净利落，能踏实过日子的经济女士为伴。最好呢对方啊孩子也已经独立，或者是身边没有孩子的，如果条件不符呢就算了啊。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718284652，13718284652。 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的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